第五集。 赵彤成了众矢之的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变成了被取笑的对象。看着徐莹莹仍旧和吴为涵同进同出，赵彤明白了，自己之所以成为霸凌的对象，都归咎于那天傍晚他提醒了徐莹莹一句小心吴为涵，而徐莹莹之后一定是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吴为涵。虽然劝自己熬到高考，但是赵彤还是不堪忍受班里同学对自己的精神折磨，甚至这种霸凌已经扩散到整个学校的范围。就在有一天放学，赵彤听到不远处有人对自己指指点点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就那边那个啊，那个人是双性人呢。 真的吗？ 真的， 大家都知道， 怪不得呢，看起来就不太正常。 崩溃之下，赵彤想出了两个办法。 如果我用琳琅的事情威胁吴为涵，告诉他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会报警，可是我手里没有任何证据，对于琳琅的事情也仅凭猜测，这样做会不会进而激怒吴为涵，让他采取更为过分的行为，祈求吴为涵放过自己。如果我肯示弱暗示吴为涵，我会把琳琅的事情烂在肚子里，那吴为涵会不会就此收手？ 没有人知道赵彤到底跟吴为涵说了什么。总之吴为涵答应见面了。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座废弃化工厂的天台上。吴为涵不止自己去了，还带了几个平时簇拥着他的这起霸凌事件的主要参与者，徐莹莹自然也在场。吴为涵上了天台，讥讽了一句： 你要找我干什么呀？表白吗？ 赵彤没想到吴为涵会带着这么多人过来。他势单力薄，本来就对这次见面有些忐忑，听到吴为涵这句话，他顿时脸涨得通红。他鼓足勇气嗫嚅道： 我不是同性恋。 哦，我忘了，双性人喜欢谁都不是同性恋。 在场其他人配合地爆发出大笑来。赵彤极其难堪，他低声下气地哀求道： 我求求你们了，请别再散播这样的谣言，对我来说很困扰，真的，我要怎么做才肯放过我？我说对不起可以吗？ 吴为涵走近了，他比赵彤高出一个头，他微微弯腰看着赵彤说： 你真想我们放过你啊？ 赵彤本来就胆小，面对吴为涵的逼近他近乎崩溃了。 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。 好，放过你是有要求的。 什么要求？ 赵彤从吴为涵的这句话里看到了希望，他看着吴为涵： 只要你们放过我，我什么要求都答应。 吴为涵笑了笑，从旁边人手里接过一个手提纸袋扔到了赵彤面前。 嗯，要求很简单，穿上这个我就放过你。 红色的绸缎裙子从纸袋里流出来，赵彤蹲下来捡起了那条裙子。 真的，你说话会算话吗？ 我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啊？就是想让大家来做个凭证。哎，说好了啊，只要赵彤肯穿上这条裙子，就说明他信任我们，一心向着我们，那往后他就是我们这边的人了。以后谁再敢说他是什么什么双性人，那就是跟我作对，听懂了吗？ 赵彤几乎被说服了。 吴为涵说的会是真的吗？只要穿上这条裙子，明天之后我就能回归那种平静的生活了吗？就没有人再敢耻笑和欺负我了？ 赵彤紧紧地捏着那条裙子，咬了咬牙，做出了决定。 我穿。 他找了一处有遮挡的地方，换上了那条裙子。那裙子颜色鲜艳，绸缎的质感粘在他的身上，让他觉得有些恶心。他走出来，没想到正对着他的是一个黑洞洞的相机镜头。就在闪光灯亮起来的那一瞬，赵彤知道自己被骗了。镜头后面的吴维涵勾起唇角，笑得像是一个邪恶的恶魔。 别动，我们再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了啊。 他说着侧过脸问身后的人， 这个角度怎么样？ 哎，可以可以，回头 P 个胸部出来。 哎呦，真恶心。哎， 赵彤立刻崩溃了。他无法想象，如果这几张照片被吴维涵传播出去，那等着他的会是怎样铺天盖地的嘲讽和侮辱。他扑过去抢吴维涵的相机。 你们骗我，你们对林狼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，我手上有证据，把相机给我，否则我会报警。徐依林失踪也是因为他。 赵彤不管不顾的对着吴维涵身后的那些人说， 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你们做这种人的帮凶不怕遭报应吗？ 闻言吴维涵瞬间暴怒，他一把掐住了赵彤的脖子。赵彤被他掐得血色上涌，说不出话来。 你说什么？说话呀！ 吴维涵松开他，一脚踹上了赵彤的小腹，把他踹出了几米远，险些掉落天台。赵彤坐在天台的边缘，踉跄着站起身。他的手机从兜里掉了出来，但他顾不上去捡。吴维涵朝他走过来。 你说你要干什么？报警？ 看着吴维涵一步一步地朝自己逼近，赵彤好像看见了他嗜血的眼神，他毫不怀疑，接下来等着自己的将会是生不如死的殴打和折磨。他下意识地朝后退去，天台边缘的砖石有些松动，赵彤的身体朝后仰去，在场所有人一瞬间都面露惊恐。一瞬的画面犹如静止，所有人都站在那儿，眼睁睁地看着赵彤从高楼上跌落下去。现场一片死寂。吴维涵身体僵直，他盯着楼下看了良久，他几乎是一寸一寸地转动着脖子，看向身后的那些人。 你们都看见了啊，他是自己掉下去的，跟我无关啊，都看清了吗？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吓住了，都忙不迭地点头。吴维涵平复了一下情绪，走到天台边缘，看着楼下的赵彤。赵彤仰躺在地面上，脑后已经渗出了大片的鲜血。有人惊慌地说， 我们要不要赶快走啊？ 这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？这 对对啊。 一群人不知所措地看向了吴维涵。吴维涵说， 等等。 吴维涵看到不远处有人快步地跑了过来，那个人站在赵彤旁边，盯着那具不知是死是活的身体看了好一会儿。吴维涵认出那是周衍。从一开始，周衍就不赞同他们的做法，并且主动疏远了他们。这件事儿被周衍目睹，难保他不会做出什么来。 周衍！ 吴维涵喊了周衍的名字， 周衍抬头看向天台的方向，吴维涵举起手里的摄像机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幕。 走， 其他人都跟着他下了天台。 杀人凶手和被害者的合照，你要不要看一眼？ 周衍已经被眼前这一幕彻底的吓住了，他的身体不住的颤抖。 什么杀人凶手？是你们做的？是你们害死了赵彤？ 是吗？但是证据和目击证人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吴维涵转过头看向身后的人， 杀人凶手是我们吗？ 所有人都立刻摇头否认。吴维涵指了指周衍， 是他吗？ 那些人都沉默下来。吴维涵走到周衍的身旁，微微低下头，侧过脸在他耳边说， 听好了，赵彤是自杀的，没有人是凶手，明白吗？ 周衍死死地盯着赵彤的尸体，胸口因为畏惧而剧烈地起伏着。 如果有人是凶手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还有，我知道赵彤不是同性恋，你才是，所以他是你的替死鬼，懂吗？ 周衍的身体抖得更加厉害了。吴维涵说完就带着人离开了。看着血泊中的赵彤，周衍俯下身，他伸出手指去试赵彤的呼吸。 赵彤死了，他已经没有了呼吸。 周衍忽然感觉到惧怕，他想到吴维涵的那句话， 赵彤不是同性恋，你才是。 下一个会轮到我吗？ 恐惧铺天盖地的袭来，让他无法再多待一秒。他双腿发软，脚步踉跄，走了两步之后他拔腿跑了起来。周衍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，一步也不敢回头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